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 我想听歌。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 有相声小品吗？ 拐了拐了拐了， 我要看西游记。 老孙去你、 休闲之旅启程了，去吧。休闲之旅，休闲之旅。 有这样一家唱片公司，是由我国台湾乐坛重量级的人物彭国华所创办的。这家公司后来还融入了我国台湾著名主持人张小燕旗下的小燕家族，旗下的艺人曾经包括苏芮、张雨生、张清芳、欧阳菲菲、林志颖等等巨星，并且一手捧红了许多人，比如阿妹妹、范逸臣等等。当今的乐坛天后张惠妹也是从这家公司出道的，相信已经有朋友猜到我们今天休闲之旅要聊的是什么了。没错，在我们今天的旅行当中要聊到的正是台湾省的著名唱片公司风华唱片。欢迎各位今天准时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旅行的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听一听苏芮在风华唱片推出的一首歌曲，歌名叫做《爱就这么来》。 爱就像freeway，一路到底的 爱就这么来，来自于苏芮，不知道各位是否喜欢还记得呢？要说风华唱片的由来，那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他就是我国台湾省的知名音乐制作人彭国华。在一般的歌迷眼中，彭国华只是张小燕的先生，但是在唱片界，彭国华却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唱片创意人。广电科班出身的彭国华一毕业就投入了唱片业，早期圈内人都叫他小名太保，后来大家才开始尊称他为彭先生。彭国华刚刚进入音乐圈的时候呢，在光美唱片做过很长一段时间，还是滚石唱片的开国元老之一。吴楚楚、李丽芬和潘越云三个人合出的滚石创业专辑就是他企划的作品。但是慢慢的，彭国华也拥有了自己的抱负和想法。来听一首歌吧，王阳菲菲的拥抱。歌曲歌后继续聊。 Don't say goodbye， 我不让眼泪流下来。 Hold me tonight，让悲伤拥抱我的爱。我给你自由，只求你现在全部都给我。 张菲菲的一首《拥抱》。在滚石唱片进入了良好状态之后，彭国华和吴楚楚合资成立了飞碟唱片。飞碟成立的19年期间，见证了台湾省唱片业的风光岁月，也经历了本土唱片被国际公司并购的风暴。在1993年飞碟唱片被华纳唱片并购之后呢，彭国华终于决定要组建一家属于自己的唱片公司，而这家唱片公司正是日后的风华。说起来，这一切都属于风华唱片的前世故事。那么风华唱片成立之后又有哪些惊天动地的举动呢？一会儿再来说。听一首歌吧，张清芳的《深邃与甜蜜》，同样出自风华唱片。 你说我是你认识最奇怪的女孩，出太阳还穿着雨衣，冬天里爱吃冰淇淋，大家都快乐，我却流眼泪，不为什么，忽然想起来。你说我是你认识最恍惚的女孩，常常看着天空发呆，好像有很多心事解不开，对你发脾气，又怕你生气，专心看着你永不嫌你，其实我心里有个秘密，还在 乘车，开心乐呵呵。 各位好，欢迎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司机韩涛。今天要聊到的是台湾省的风华唱片。话说1995年的7月，彭国华一手创办的风华唱片终于开始正式的运作。风华唱片大部分的成员由飞碟唱片的原班人马组成，原飞碟旗下的歌手像张雨生、苏芮、林志颖、欧阳菲菲等歌手纷纷加盟了风华，原飞碟的音乐人陈乐融、陈志远、陈富明等也统统效力于其旗下。在经营管理及工作班底方面，也是由原飞碟唱片的主要成员和其他台湾省唱片界优秀的人才所组成。在国语唱片界与音乐圈内，这样的组合是一支具有专业能力、丰富的经验、良好的业绩和信誉的杰出团队，同时为风华唱片的发展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下面呢，来听一听林志颖在风华唱片期间发行的一首歌曲，叫做《稻草人》。 我的双脚紧紧爱中等了你好久好久，你的手从指尖经过，只能碰却不能握，心里好多话对你说，你却看着我沉默，这样的相爱不是个稻草人，不能动不能说，一把爱紧紧放心中，我不是个稻草人，没人爱没人懂，再难再疯我要结果，我不是个稻草人，看天亮看日落就等双手，我不是个稻草人，不做梦不还手，别用泪水逼我放手。 听完了林志颖的稻草人，继续来聊风华。其实要说到真正令风华唱片崭露头角、风光无限的事情，那要算是1996年张雨生打造天后张惠妹的事情了。张惠妹为风华唱片带来了第一次的跃进与辉煌。当年作为风华力捧的新人，张惠妹不仅拿下了大大小小的各种奖项，也一口气儿占据了排行榜的冠军好多周。随后张惠妹的发展更是顺风顺水，到了1999年，随着魅力99全国巡回演唱会的举办，张惠妹在国内的人气也达到了巅峰，风华唱片更是成为了数一数二的大唱片公司。下面呢，我们要听到的正是张惠妹在1999年发行的专辑当中的一首主打歌《我可以抱你吗》，一起来听吧。 心说在地，爱你那么久，其实算算不容易，就要分东西，明天不再有关系，留在家里的衣服有空再来拿回去，不去想爱都结了果，舍不得拼找借口，不勉强你再为了我，心不再留不留都是痛。我可以抱你吗，爱人？让我在你肩膀哭泣。如果今天我们就要分离，让我痛快地哭出声。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 我想听歌。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 有相声小品吗？ 拐了拐了拐了， 我要看西游记。 好，老孙去。 休闲之旅启程了，去吧。休闲之旅，休闲之旅。 娱乐大篷车，欢迎各位继续乘坐，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沿途要聊到的是风华唱片。提起风华唱片，就不得不提起小燕家族。可能有些朋友还不太明白这其中的缘由啊，下面呢，我就先来为大家解释一下。当年朱延平导演想找张小燕出演影片《大头兵》，但是张小燕的片酬实在太高，他便请彭国华帮忙在中间说说话，压一压片酬。没想到他俩这一谈，还真谈成恋爱了。彭国华还变成了张小燕的军师，和张小燕相恋四年之后结了婚。后来彭国华成为了风华唱片的老板，张小燕自然而然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老板娘。随着彭国华从风华唱片跨足投资飞碟电台，张小燕又担纲了一家电视台的节目总监，两个人打造了显赫的娱乐王国。不过彭国华虽然是唱片界叱咤风云的才子，却也是少见的低调的音乐人，从不出席记者招待会。张小燕曾经形容他是一个十分低调的人，唯一做过不低调的事情就是跟自己结了婚。下面呢，再来听首歌曲，一首黄舒骏在风华唱片发行的歌曲《马不停蹄的忧伤》之后，我们继续聊。 永远记得少年的时候，在微微家的后门，祈求一个永恒的约定，哦，你我心碎的记忆。他那亲密的眼睛，温暖的小手，轻柔的声音，念念着我的心意，说着他最后的话语。他说远方的世界有着一位姑娘和美好倾城等着你，可爱的男孩吉普赛的我不值得你为我停留情绪。哦，不要哭泣， 停蹄的忧伤来自于黄舒骏的代表作。风华唱片是一个完全由本土发迹的厂牌，而和风华唱片合作最多的恐怕就要算是横跨无线电视、有线电视、广播圈三栖的小燕家族了。的确，风华唱片与艺界常青树张小燕有着很深的渊源。张小燕曾经监管风华唱片和东风卫视，并且挖掘了诸多的主持人到歌唱界，比方说陶晶莹、卜学亮等等。同时，小燕家族以其弹性的内部制度、节奏明快的企业文化、融洽协作的团队精神和凝聚力，赋予了一家唱片公司更深层次的企业内涵。接下来呢，来听一听陶晶莹带来的歌曲《太委屈》。 当他恨到多爱的时候，你忘了所有的誓言，太阳气压进山里的旗帜，你要我选择继续爱你的方式，你曾经说要保护我，只给我温柔没挫折，可是现在你总是对我回避，不再为我有心事而着急。人说恋爱就像放风筝，

的心里天天听的。我的笑容是你给的，爱情是你拉长的，怕孤单，我和你最最明白。谁规定我一定要勇敢，硬着说不怕没有爱？但是现在你突然离开，我的生活谁来管？心里天天听到，少了你的我该怎么办？少了你的我怕我变坏，谁跟我吵吵闹闹，谁让我觉得骄傲，一个人有多悲惨你知道。亲爱的，将没人知道，只有在我的心里天天听到。你我的甜蜜暗号，今后将没人知道，只有在我的心里天天听到。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继续收听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继续来聊一聊风华唱片的发展历程吧。在经历过了这么多事情之后，风华唱片决定重新挖掘一批新人，重新塑造品牌。由于公司之前的歌手像张清芳、黄磊等等都很有文艺感觉，所以风华唱片打算推出一个感觉更硬朗的男生新人。在这种情况下，范逸臣应运而生了。并且从他这两年的发展势头来看，虽说没能大红大紫，但是一个慢热的歌手人气在稳步的提升。2008年的电影《海角七号》的热映更是让范逸臣的演艺事业又迈上了一个全新的台阶。下面来听一听范逸臣的一首经典歌曲 I Believe。 I Believe。当我在你家门口，下雨了，你看了也会难过。I believe， 你不说话的时候，也是一种，其实你在回应我。虽然不曾说相信你正在等，就算牵的不是我的手，我不真的难过。不知道在高兴什么，你的笑容有时候也宁可当作你在为我加油。知道在妄想什么，只告诉自己 I believe， 你总会看到我。在某个时候想让你陪伴的是没有回应的